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中午多云，偏北风3到4级，气温3到6度，相对湿度20%。今天下午多云渐晴，偏北风3到4级转2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40%。来一起关注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多云渐晴，偏北风2级，气温5到3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Mutation should look out eagerly at the evolution. And you know if you read upon evolution needs form. I'm going to be a little bit more. 我可以比你勇敢，躺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睁大眼睛盯着我。 2018年2月14号11:33，23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腊月29这一天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节目。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有情有爱。 真的是，29了 ， 大年29了，明天就30了，他转过来就是明年了， 啊、 狗年， 旺。 对，昨天我半夜就是本来要睡觉的时候看电视，然后呢看着一个动画片、对，叫什么《太阳人》为主角， 哎呦， 我们国产动画片我真的发现现在国产的动画突飞猛进，然后鸡狗交接，你知道那个瞬间，哎，你好啊，下一年拜托了啊， 守好， 对，守好， 旺福，守好啊， 对，现在不都抢那个什么福吗？ 对，集福卡哈。今天呢是一个欢乐的日子哈，也是个特别的节日啊，也希望大家心情愉快。今天我们邀请到了2018年1月1号来我们节目直播的嘉宾，是不是个缘分？ 真的是缘分，而且他非常的有爱，你知道吗？这大年29来直播呀！ 掌声有请超级辣妈旅行达人 Rock。 欢迎 Rock 梁言， 大家好。 是的，哎，祝你新年快乐啊，春节快乐，狗年旺旺。 过年好， 嗯， 身体健康， 对，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继续去旅行， 对， 对， 嗑唠挺好哈。 那当然了，继续去旅行，我们才有照片看呢。 这一趟，嗯，我们在我们的微信朋友圈里看到我们的梁岩分享他的视频和照片， 嗯， 你的感受是什么？ 一个字儿，美， 美吧， 真的。但是我当我了解了这个照片背后的故事之后呢，我会觉得更加的佩服他。 是的， 对。都是他自己拍的。 对呀、啊，他一个人在去年的春节，去到了越南。 嗯，是的，我看他那个公众号说啊，好多照片，然后我说，哎，翻到最后呢，说怎么这么多照片？我说找找文字的不，马上翻，然后一个字懒。我说哦，我找哎，我说文字在哪儿呢？ 人家一点也不懒，只是那个情绪到地方慢慢的感觉。 对， 照片修的，然后拍的各种角度情绪。情绪， 对，我跟你说，我就找到了一个就是公众号，那个就是想要阅读量高的一个方法，真的不要写文字，多上图， 多上图、啊， 就那些就是写的怒长怒长，我根本就不看，我就看图。 怒长，越南这次梁岩要带给我们大家哪两个地方？ 啊，一个是美奈，一个是大乐， 听听这俩地方。 对呀、啊，我就想采访一下，怎么就想自己独自踏上这趟旅程了呢？ 是， 就是文艺女青年嘛、 哦， 都小的时候看书，看那个杜拉斯的那个《情人》。 哎呦， 哎呦，我的天哪，啊、一下上升了，杜拉斯《情人》是在这儿拍的。 是，越南在那个胡志明市， 哦、 取景地是那儿。然后当时正好是春节嘛， 嗯、 觉得大家都过节了，没什么事儿，然后我就趁这个机会把孩子发闪送都发走了， 嗯、 然后我自己就去玩去。 对，这哎，你有个闪送谁？什么东西？ 我觉得真是难得的一个人去旅行的机会啊！其实我跟道道听完之后也非常的羡慕， 嗯、 纷纷表示这个捶胸顿足的那种感觉，溢于言表，是不是？真的是非常难得，一个妈妈真的一个人到了她自己就是看过的书籍也好，看过的电影也好的一个还原。到底我们的梁岩，你看大乐和美奈、 嗯， 就像一个男生一个女生的名字一样， 对，大力， 好像大力啊， 大力 啊，奈奈，对不对？ 嗯， 到底发生了什么有爱的故事？ 对， 十分钟啊， 嗯， 我们最近今天尽量缩短啊， 啊，是是是， 两秒钟给它播完啊， 对，两秒钟，好了，播完了。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哎呀，其实这个也是年前最后一期直播了哈， 嗯， 也是挺感慨的。 有什么可感慨的？ 今天特别用了小四号的大字儿，自己打了。 哎呀，终于看群了，你知道吗？ 是群了，移到小五，你知道吗？ 啊，以前一直都是小五，有点把我给累的。 今天也特别就是非常幽默的用那个幼圆的字体。第一条自信、啊、 哎呀，哪有幼园？ 送题送题啊、嗯！春节期间，北京雍和宫、白云观、大观园周边禁限行了。 哦， 好朋友一定要注意啊！注意啊！ 这个是这样的啊、 嗯， 昨日记者从北京市交管局获悉，春节期间呢， 哦、 东城的地坛、龙潭湖，西城的白云观、大观园、琉璃厂、朝阳的朝阳公园、石景山的八大处、石景山游乐园将吸引大量客流车辆，这是必须的啊、 嗯！ 届时呢，交管部门将对雍和宫、白云观、大观园庙会周边道路采取交通管理措施、 哦， 确保道路交通安全和畅通。 很有必要啊！ 很有必要，所以就是。 嗯， 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就是去这些地方尽量不要开车， 绿色出行， 对对对，因为你真的没地方停车。 记者从北京公交集团获悉，受交管部门春节期间对部分的路段分时采取临时管控措施的影响，你像途经雍和宫啊、 嗯、 地坛、白云观周边地区的22条公交线路将适时的采取绕行、甩站等临时运营的措施， 哦， 以保证这个乘客最大限度的节日出行的这样一个放松度啊。 是的， 谢谢你们， 谢谢、 啊、 然后再来看这个第二条、啊、 还是北京的， 还是关于北京的、 嗯、 北京市内天然冰场全部关闭，植物园人工冰场开放到3月2日。 哦，怎么回事啊？ 可能是不是温度升高了有点不安全啊？ 我们那天也说了 过节这几天天都非常热。 是的。 零上零上都零上。 春暖花开，我就想等回来隔离带的花是不开了。 是不是？ 对。 随着什刹海。 放的生命吗？ 怒放的生命哈。随着什刹海冰场正式关闭了、 嗯、 北京市内所有的天然冰场目前已经全部关闭。 嗯、 记者了解到呢，喜欢溜冰的市民呢可前往北京植物园这个地方人工冰场进行性。最后的进行时间、 哦、是。 此外，春节期间陶然亭、玉渊潭等公园的冰雪活动仍将持续、 嗯、 多个庙会也会主打冰雪牌，保证市民过足冰雪的瘾。 哎，是的，因为天气的逐渐回暖，什刹海冰面厚度变薄了，还真是。 是吧？ 记者从什刹海冰场了解到，目前呢，什刹海冰场已经正式关闭并停止经营活动了。 是。 那早在立春前后呢，北京市属公园冰场已经陆续关闭，随着什刹海这个冰场的关张，北京市区内所有的天然冰场都已经全部关闭了。 好些朋友说，哎呀，我们一直忙也没机会去溜溜冰啊，玩玩冰、 啊、 其实 没事啊，室内也有啊。 其实经过这个相关的负责人介绍，所通过实时的测绘，这是有这个依据的哈。什刹海冰场中冰内的结构发生的变化不够结实， 嗯， 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关闭了冰场。 是，咱不能说为了一时爽，咱搭上这个性命安全。 本来去滑冰、嗯、成了游泳，多吓人啊！ 就是呀、啊，啊扑通，哎， 还很凉。冰场关闭之后，冰场内围将安装至岸边，防止滑野冰现象。晚上你就去了，你、 哦、 不行啊！ 对、嗯，不行啊， 不让进啊！ 对，目前的北京植物园人工冰场仍然开放着。植物园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人工冰场相对安全，预计开放到3月2号。 还有时间哈、啊，今天是2月14号。 对，还 有半 个 月 呢，大家赶紧去滑一滑啊！ 呼朋唤友吧，朋友们啊！重庆啊， 重庆 好地方哈、啊！山城重庆推出了近200场春节旅游的活动， 哎呦， 200场， 真是 7天， 特别的丰富， 一天串场30回， 精彩纷呈， 那回。 好，我们来看看啊， 怎么回事？ 记者从重庆市旅发委获悉，今年的春节前后，重庆全市将推出近200场都市游、民俗游等旅游活动，邀请市民和游客体验重庆年味儿。 200场， 嗯， 厉害了。 那都市游方面，咱们先来看啊，积淀了巴渝文化、抗战文化、红岩文化等人文文脉的重庆母城渝中区， 嗯， 那今年春节推出了20条一日两日游、全域旅游的线路，这些个性化线路的主题包括穿越重庆母城的时空记忆、 嗯、 寻找失踪的上清寺、路过你的全世界、那慢行绝美山城公园、网红地标美食全搜罗等等，涵盖了美景、美食、文化，浓缩了重庆山城、江城、不夜城的精华。 这段播报呢，是显出了基本功的这样一个功底。嗯，有情绪的跌宕起伏，我们的那个梁岩呢，不停的点头。 真的吗？哎， 好， 好了，下一段你来。 刚是都市游方面， 嗯， 现在来民俗，民俗在重庆也非常受重视，对不对？ 要催泪你， 困难， 哎呀，催泪你。 重庆两江影视城 哟， 厉害了、 嗯！ 将举行新春的庙会， 嗯、 推出了5大传统的年味活动， 嗯、 14个街区表演，9大巡游活动，3类趣味免费游园活动，以及3大场的场馆表演， 嗯， 既能让游客感受到传统过年风俗的仪式感， 嗯哼， 生活充满仪式感， 对啊，我们要有仪式感，对 啊，对 不对， 也不能单独的去玩，又增添了互动娱乐的体验的感觉， 哎，好棒，好棒哦， 好的呢， 对。此外呢，重庆各区县也将结合地方特色推出丰富的旅游文化活动、 哦、 像世界遗产大足石刻， 环宇去过， 对，环宇来说过啊、 嗯、 这个景区呢将举办国际佛灯艺术节，铜梁区将举行国家非物质文化非物质遗产铜梁龙舞表演、 哦、 垫江县将举行冬季牡丹展，即油纸散节，哎呦天，那得多美啊， 漂亮的美不胜收、 啊、 重庆、 啊 啊， 对 吧、 嗯？ 不但是有美景， 对， 还有美食。 就是那重庆火锅，走累了来一顿火锅，渴了来一顿火锅，是不是？ 嗯，啊、累了困了吃火 锅。 第四条哈、啊，这个出去玩啊， 嗯、 也说过哈、啊，提醒大家，如果真的要去东南亚的话，要防蚊防疫。昨天咱提醒大家， 咱提醒过了啊。 今天再提醒各位啊、 嗯， 这个也不知道越南那边的蚊子什么样，一会儿问吧。 哦，对 对，最后一条， 墨西哥。哇，天哪！今天我发朋友圈，然后看有一个朋友写说，就是发他儿子在海边的照片。我说这个怎么这么蓝啊？然后他就写说，度假呢不一定要去什么地方，只要跟重要的人在一起， 是是是， 就是最好的时刻。 是。 然后我说哦，那可能去了海南，结果一望下来，墨西哥看过。 婚，气死我了！我说这是不选地方吗？ 你这个你朋友拍照片也是、啊，你还以为是海南了？ 我说怎么这么蓝呢？这个海，我说海南的海什么时候变这么蓝了？ 墨西哥了解一下哈。 啊，好吧。 坎昆不能发雷和电。 坎昆， 那不是坎昆啊。墨西哥举行了狗年生肖的装饰大赛。 哦。 就完全是为了狗狗们准备的哦。 是的，旺旺啊、嗯，由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墨西哥中国文化中心和墨西哥城市政府机构联合主办的第二届生肖啊。生肖装饰大赛十一日在墨西哥城改革大道举行了六 Revolution Road 对哎这还真是Revolution、yeah. 啊、那60多名墨西哥民众带着自己装饰的生肖狗、wow. 登上舞台一展风采啊 一舞台在嘎狗非常厉害了 我是柯基 对我是那个是吧各种的啊 你是雪纳瑞 对、啊、比赛开始之前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邱小琪得有这个宣传的仪式嘛、啊 嗯、 向墨西哥民众拜早年希望通过这次装饰大赛与当地民众一同开启一往再往的狗年 嗯棒棒的啊 棒棒的啊 大赛分为喜庆生肖狗呢装饰各式各样五颜六色各种品种 包括 色彩斑斓的墨西哥国宝无毛犬 有、哦、逮不住的 逮不住太滑 了 乘坐中式花轿上台的皇帝犬 脚踩高跷的烈焰犬、 哎、毛发翻飞的拖把犬 手持利剑的战斗犬 这牛头梗 哎太厉害了 对啊、嗯、还有这个会跳跃钻圈的杂技犬等等 厉害了为了取得佳绩各位这个参赛者各显神通有的是有高人指点有的是从这个物质累积、 哦、 自己做功课啊、 嗯、 这个埃克托尔听中国女友的话将福字倒挂倒福嘛、 哦、 福倒嘛 哦但是这个好像说看电视节目上辟谣了说福还 是 要正着贴 是啊、 哦、 又写了两副春联挂在车上还给宠物狗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旺财 啊、哦、旺财 哎呀旺财形象进来了啊 哎呀真的是旺财这个名字简直是啊土的接地气儿、啊、 对 开 文 然后开文 哎呀哎怎么 开文怎么了 怎么 你谁叫我开文老师、 啊、对这可能 好听说呢 今天下午3:30关店啊赶紧过来 对赶紧过来剪头发啊开文老师啊 对 对听说生肖里面龙和狗相处不太好你听谁说的 听说 啊招财进宝的挂饰象征着好运来 是 39岁的阿拉埃尔找了一个月的资料、 哎、 终于弄懂了唐人街那些异域风情的中国装饰品及其背后的含义 是当地的朋友哈、 嗯、 你靠近中国年哈 对 小姑娘帕特里夏也来参加比赛、 嗯、 7岁的她已经爱上了中国 真的吗 这个美丽的姑娘每周都看中国的电影、嗯、上中文课这也感染她的父母让他们开始了解中国 真的是中国文化越来越远的传播到世界各地了哈 是是是 最终呢52岁的毛里西奥脱颖而出、 哦、 他和两名华裔队友用碎报纸拼搭的生肖狗摘得了成人组头奖赢得了去中国的往返机票妈呀从墨西哥飞往中国来回挺远的 挺远的、 哦、 挺贵的 卡奎因等我 今天资讯汇报给大家完毕了、 嗯、 马上有请哈、啊、这个我们的特别大来宾 Rock 梁岩隆重登场 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节目得用心今天日子特别情歌对唱一唱、 哦、对、 哎、 都是这个音吗是、啊、 今天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女主播、 哦、 道道、 哦、 专程上下10层拿我这张 CD 去了 哦我跟你说消耗十个卡路里 真的是中午吃4碗面不用今天我们特别的开心、 嗯、 邀请到了辣妈 Rock 梁岩做客直播间、嗯、欢迎 梁岩 开心吧刚刚的资讯还行哈 特别好 是吧、 嗯、 主播功底太棒了 哎呀真是 真的是 这一日之功然后今天我们要说两个还 听说过的地方， 是是， 以前那个字我老读错了，真的。 大力是 大力， 对， 大乐和美奈， 对，大乐和美奈啊，这都是非常美的名字， 好听好听啊。 是的， 嗯，越南有很多地方现在已经火起来了，像那个豆芽庄， 气死了， 芽庄，芽庄，海滩，嗯。 对，芽庄， 因为 豆芽庄， 因为 Rock 是去过的，就那个地点接驳，就是它这些地方离得远不远？到底 啊，不远， 不远， 不远哦， 就是坐大巴五个小时吧， 坐大巴五个小时，这个大家豁出时间啊。 他们大巴开的也不是很快吧？好像 很慢，都是山路。 很慢。那除了能不能有方便快捷一点？ 快一点的 飞机什么的呢？ 有飞机 啊，有飞机，那太好了， 挺好。飞机是不是很快吧？ 很快， 没有那么快， 好像挺快的， 嗯，半个小时， 差不多45分钟， 好快好快， 到了 一节课。 对， 大家可以穿梭在越南的各个景点当中，感受越南不同的风情啊。导导一直就是说，越南有很多巴黎的、法国那种酒馆或者那种咖啡馆。 你看越南从河内开始，然后胡志明市， 对 对，还有大乐、美奈、芽庄，还有什么来着？啊，反正还有好多呢。 安德松，然后，哎，这次主要是这两个地方哈。那胡志明是不是也待了？因为刚刚你说了那个缘由嘛。 飞到胡志明市待了一天，就在那个文艺女青年打卡的景点，穿个裙子溜达一圈。 哎呦， 我就坐车。 什么 文艺女青年打卡的景点是什么呀？ 在胡志明市吗？ 胡志明市就是一些咖啡馆。 咖啡馆。 我的天哪！胡志明市的咖啡。胡志明以前叫西贡吗？ 啊，西贡，对， 所有关于叫西贡的那些什么西贡咖啡馆啊，还有街头啊，还有一些码头啊什么的，拍了一张照片。 哦，就那个感觉说一说呗，就是在胡志明市的节奏跟像大乐呀、像美奈的节奏是一致的，因为它毕竟是个比较大的城市。 胡志明有点像曼谷。 哦， 要像曼谷， 对，乱糟糟的，人比较多。 曼谷，哎， 车比较多， 节奏 给我的，对，给我的定位就这样。对，我觉得乱中有序，是不是？ 对， 乱得很精彩， 忙叨叨的， 对， 这样就叫忙叨叨， 是是是， 对吧？ 但是在胡志明，你可以采购到一些就是现代文明的东西， 比如说， 比如说肯德基。 哎呀。这还可以的，这速快，其实越南那个粉是很好吃的 啊，对， 火车头大粉， 那个楼下那 粉，没有什么油，但是很好吃， 对对对， 那边是不是很多？ 加的料也多， 对吧？ 对，尤其是在美奈，就是那个火车头啊，还有是那个虾的河粉啊，都是那种刚捞出来，感觉那虾还活着呢， 哎呦， 下一秒一烫。就是 我好 哇，真的是好棒哦！ 嗯，胡志明到达胡志明之后，你住了一晚，在那待了一天是吗？ 是待了一天。 那个住的是酒店还是民宿？ 酒店。 哦， 嗯， 也是那种当地的那种，也是那种别墅法式的那种。 哎呦， 好棒啊！ 其实特便宜， 多便宜？ 多便宜？ 春节期间啊， 他们好像没有我们这个这么 过节的哦。 然后我们好像去东南亚都不太去越南。 对， 对，其实现在大家还是主要以泰国为主嘛。泰国很神奇，就几乎你什么人什么时候都可以去。 昨天我们录那个节后的节目嘛，大白跟饼干说了那个宁曼路， 宁曼路就那泰国的清迈嘛，哎，真的就说的人特别想去。 对，今天刚刚说的胡志明啊，因为胡志明是一个摩托车的世界， 对， 好多人摩托车文化，越南很厉害，男生女生你像， 对啊，越南也很好。 有没有这种感觉？骑摩托车 有。刚去的时候不会过马路，就看了四个灯都不知道怎么过。 为什么呢？会很多人嘛，就摩托车。 他那就是个装饰， 对对， 装饰。 而且他们那个摩托车不知道发动怎么那么快，就那边变绿灯，蹭全出来了。 哦，你会， 你就得等着。 他们不是在礼让斑马线吗？ 什么？哪有斑马线？人不礼让，可能他们还 摩托车 行不是特别好， 嗯，都得迟到。 开始的时候挺惊讶的，后来慢慢不知道怎么就会了， 嗯。 就那边有个饭店，然后想一想还是过吧，就过去了。 啊，对，就是动力，我跟你说。 对。 但是秩序会井然吗？他们就是红灯停，绿灯行，会是这样的哈，没有闯的。 他们自己有一个潜规则，我觉得。 潜规则。 他们反正是自己是碰不着自己，但是我们外国人去了就崩溃了。 哦，适应 对错综复杂的，但是乱中有序。 对 对， 哎，那胡志明是因为好多都说它是开满鲜花的城市嘛，很多有法式的风情。然后，那你去的时候，它还是绿树成荫，鲜花盛开吗？ 他们一年四季都是。 哎呀，太美了！我最喜欢这种地方。 隔离带里的花都是开着， 他们还有隔离带呢。 但是鲜花来讲，大乐更美。 哦， 真的吗？ 因为大乐是山城，它的温度比较低一点。因为我自己那个喜欢种花，温度低一点的话，它有很多花的那个花期会比较长。 好棒啊！我最喜欢这个养花弄草的女生，真的非常的有生活。 词儿，听你一说还变了味儿了，你 养花弄草。 文弄墨的。 对，胡志明反正是很现代的。刚刚说像泰国的曼谷一样哈，那夜晚的胡志明是不是也很漂亮？有河吗？有水吗？有海吗？ 有河，也是乱糟糟的。 是有它 热闹， 是湄南河是吗？ 热闹是不是？ 挺热闹的。然后，但是河不宽，我们想象那个河，看那个纪录片里面就是很澎湃、很宽广。 对呀， 其实不是，就跟我们那个护城河差不多的那个感觉， 同一河 差不多吧，啊，没有那宽 了。小溪水，宽一点的小溪水。 有游河的这样一个活动吗？有吗？就在湄南河上。 应该有吧，但是那个河实在是太就我们有点说不过去了吧，太窄了。 太窄了。 我们尤其我们帝都的人去就觉得，哎，就可以走了。 了解了解，因为见过很多的河哈。 对。 去我去台湾嘛，然后那个高雄。高雄市有条爱河，特好的哈，然后又有这些活动啊，有桥墩子啊，石拱桥，两边都是各种大 logo， 夜晚灯光亮起是很漂亮的，但是也觉得很小，那种感觉就 是 没有啊，不大，味道还比较浓郁，你不知道现在治理的好没好，那爱河的味道还真是臭臭的，真的， 对，爱的都就发酵了嘛， 对 呀， 希望他们治理一下， 变质了。 刚刚说胡志明大概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现代化的城市哈，也是有他自己的风格，像咖啡馆啊、酒吧呀，还有。各种的不同的这种节奏哈，人家去适应哈。但是我们的 Rock 这次奔的这个目的地不是胡志明，是主要 是 主要是美奈和大乐， 大乐 对吧？ 你更喜欢大乐还是更喜欢美奈？ 我自己更喜欢美奈。 美奈啊，美奈是有海，对不对？ 对，美奈呢，我们说是一个城市，但其实我觉得连个镇都算不上吧？ 是吗？ 它就是海岸线边上几个小房子，特别简陋，特别 原始。这么小吗？美奈 几个小房子？ 那你那个照片都是在哪儿拍的呢？ 以美奈为就是很原始的那种星光的那种是在美奈，有些度假村，但度假村他们的四星吧，就那种感觉，其实在我们这儿看，如果像泰国比，也就是个三星那种感觉，设施都不奢华。但是美奈最让人吸引的就是它特别安静， 多好啊！ 美奈 有 一个 吵我们， 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它那个天哈，即使到晚上了，我们到晚上天不是黑乎乎的吗？它晚上天也是蓝的，是墨蓝色，就它那个云彩盖不住那个天。就是总有光能透下来，啊，然后打在海上， 好漂亮。 海上也没有什么灯，没有太高档的那些繁华的东西，什么都没有， 就是很淳朴、很原始。 那马路都水泥的感觉，就那一窄条，剩下的都是泥。一下雨了，就像我们小时候那种， 纸飞机的折法， 纸飞机扎泥里了，对啊。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哈。 我们在泰国好像是再原始的地方都有七十一，你就都能看。 是吗？ 泰国是满街都是七十一，但是在越南像美奈，连一个连锁的超市都没，就小卖部都很少。 哎呦， 就我们小时候那种感觉，小卖部都不怎么开。你要能买一瓶可乐，那就是就中奖了， 开心 了 那种。 是吧？哎，小时候那个对，还是小卖铺呢。 对，时间的关系，我们现在美奈小卖铺找找哈，有没有灯光闪烁的地方，下面还有很多精彩的分享。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清风流转 ， 空气 流动。 河水 流淌， 道路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到， 嗯， 这个歌手是这个越南当地的王菲， 真的唱得很好。 你看这个前面都是弹的哈， 对， 他跟钢琴手关系一定很好。这个 solo 好长， 对啊， 但是唱得非常好哈、啊。 对啊，开口贵， 啊、嗯，开口贵啊，有功底哈、啊。 对， 就是今天我们要去越南哈、啊嗯，因为在微信公众账号“准时达路机”里有些朋友留言，挑一条说说啊，我 来 一条，我挑一个啊， 你挑一个， 小飞718 啊，你挑了这个、 嗯。越南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使用农历的国家之一，嗯、也是少数几个全国过春节的国家之一、嗯。春节是越南民间最大也最热闹的传统节日，越南当地的民众把春节视为辞旧迎新的日子，一般从农历12月中旬开始办年货，准备过年。而历年越南春节最不可缺少的，大概要数鲜花、年粽、春联、爆竹、烟花。 哎，我觉得好棒啊！ 这挺好吗？ 太美好了，一切都是特别美的。 嗯。 然后还有一个九月镜子。 镜子。 他说河内给我的感觉其实是人多、摩托车多、喇叭乱按、 哦、 非常吵闹， 是不是？ 但是呢、哦，房子很有特色，晚上人们的生活很悠闲。 是。 每个巷子都是些咖啡、法棍、鸡肉、河粉。 哎呀。 说越南的春节也来了，这里人呢会买桃花回家。 嗯。 因为曾经是这个法国的属地嘛，殖民地会有些浪漫的气息。仔细感受这座城市，真的会爱上它。 今天我们就是有爱的旅行号1073哈，我们的 Rock 带来爱的使者哈，也谢谢梁岩， 欢迎梁岩，欢迎 Rock。 对，今天我们说主要大乐和 美奈、 啊、嗯，刚刚我们的道问我们梁岩说最喜欢哪个，他说美奈多一点， 对 啊。就是刚刚形容美奈，一看就是那种特别原始的地方， 对，因为它有海， 对， 虽然很小。 爱在哪里？问过东，问过西，我们走走高高低低，到底到了美奈之后，细致的说一说。你又那么，因为他去过好多的地方。他也很挑剔的一个人、 啊、是的，按理说越南啊，他不是那种就是旅游业发展那么那个好的一个地方，怎么会吸引你呢？ 从旅游服务的角度讲，越南其实有挺多的坑。 嗯， 我出门之前，好多朋友都跟我说，你一个女的，然后单身去，其实很不方便，因为他们也是一个男权、 哦、 就比较重男轻女的一个国家。 嗯， 然后我说没办法，我们用文明社会的思路去，结果去了之后发现，越南就跟我们国家80年代特别像。就有点回到我们小时候的感觉、 哎、有点穿越的感觉哈。 嗯，穿越 这不挺好吗、嗯、 这挺好的，其实我很喜欢就是那个小时候的那一些场景、 那个、节奏那个感觉， 它毕竟是童年的回忆嘛。 嗯， 对，然后它因为商业气息特别的淡， 嗯 啊，他们自己人就会跟那个中国人可能会算一下吧，但我们跟他们如果不算的话，其实也挺轻松的，因为消费也不高嘛。 嗯，就经常可以看到比如说星星， 嗯， 在越南的星星和世界各地都不一样。 为什么？ 为什么呢？ 他们的星星特别的旧，就是新旧的旧， 嗯， 特别的古朴。 星星， 对，就是天上那个星星、 哦、 他们星星也旧啊。 星星怎么会旧呢？ 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没有那个空气中没有什么污染， 嗯、 有点坎昆的感觉。 坎昆，气死我了！别给我提坎昆。 这星星都有那种复古的旧、 哦、对， 是的， 就是在那个场景你会明白。 我突然间想到，就是越南给我的一个场景哈、啊嗯，就是因为曾经我特别喜欢一个风格，是属于非常有点脏有点旧的艳丽的彩色。对，因为那时候去柬埔寨，然后去到洞里萨湖那个路上、嗯、就感觉他们也很原始嘛，但是他们那个色彩非常的明艳，但是呢确实很旧啊，然后一点也没有那么高大上，可是就这种反差的碰撞感会让你觉得非常好。 嗯， 对 嗯， 我不知道越南是不是这种 差不多 也旧旧的， 对，就你说的那种、哦、很鲜艳然后也很旧。 嗯， 哦，哎，我喜欢这种， 很好看、 嗯、 尤其是海边 暗美系 啊，对，是暗美系的。 嗯， 对， 然后海边就是、嗯、我经常做的事儿就是骑自行车。刚才准哥问我说你骑摩托车，我说不会 啊， 我租了 自行车， 骑两下我实在是不敢跟他们 在一起骑、啊、租了是吧、啊、也 租了两下我就退回去了、 哦、 当天退的没咬牙没咬钱， 太好了， 店主很诧异，不好骑吗？ 对， 是， 我也要做一下用户反馈。 对，我们加满了油了。 不是电瓶车吗？ 他就把他自己买菜那自行车租给我了。 哦，自行车是不是也很漂亮？ 那车链子一天掉三回，然后 关键是掉链子。 我真的，然后过年 一手油，你 满手那做的指甲可漂亮了。过年大红指甲，然后就修自行车，修完了全是黑的。然后还洗不干净， 哎，我的天哪， 感觉 暗美系列 啊，暗美，对对对，你到了越南，这是越南风格、啊、 暗美系列， 对，暗美 系列 的。 骑自行车的那个，其实我觉得在美奈那个仅有的，比如说那些可以走的公路上， 嗯、 那边就是海，那边是星河， 嗯、 那感觉那非常爽的一件事情啊。 啊，美奈有一个著名景点白沙丘， 白沙丘， 大家去了就看一眼就行了，就。 在我们国家看过大江大海的人就觉得那个沙丘太小了。 太小了。 而都是中国的游客、中国的女孩们穿着各种各样的红裙子。 摆吗摆拍 吗？哦，真的吗？ 就好像来到了西藏见到了很多喇嘛。 哇。 迎风飘扬。 对。啊，这块绝对是一个网红打卡的点儿。 对，镜头全是红裙子。 真的呀。 因为红裙子配那个你知道 白沙丘。 对，白沙丘。 亮的。 它一定是很亮的。你看沙漠里面为什么喜欢穿红的。 对。 然后去那个柬埔寨的时候那个吴哥窟。也是他因为黑的嘛，哇，全是特别艳丽的大红裙子。 还有一点、还有一点，你是春节去的，红红火火，大家穿一身红也喜庆，对不对？ 也是。 然后最搞笑的是，有两对情侣找错了、裙子，找错了，以为那是他媳妇儿呢，就跑啊跑过去， 好尴尬呀、啊， 好尴尬。 对，这是别人的媳妇儿，你谁？ 特别逗。 其实你发现这个白沙丘，虽然在我们眼中它不是一个大的、非常壮阔的一个沙丘，但是当地人还是比较欣赏这个地方，而且我们去的话也得去看看哈。 对，那出片啊， 出片是吧？ 还行吧， 还行吧。 你拍了好多照片，我跟道道真的拍得很漂亮哈，就是以酒杯或者桌子或者一个大海为背景的 那 些， 是在胡志明吗？ 啊，在美奈， 美奈 也是在 美奈拍的多，比较出片，美奈人少。人家那个哥， 他也有咖啡馆吗？ 有啊， 有的， 有没有人？关键是。 太棒了、 因为当地人他不消费，不在外边消费咖啡馆，自己家就能做。咖啡馆都是给游客的。 把漏斗拿过来，咱们做个提漏。 对，把锤子给我拿过来，还有我那傻包。开是开了吗？开了开，坐坐坐。 把那咖啡豆摸一下。 你是要傻汤还是要点汤？他们愿意在家里做， 而且他们当地人做的最古朴的那个，不放糖，他放炼乳。 那个简直太棒了！哎，我家现在还有一盒炼乳呢，我跟你说， 放了好久了吧？ 对，放了好几年了，还是从俄罗斯带回来的。 啊，不是大英盒啊？ 对，那抠软不是什么玩意儿，擦了擦的炼乳。 炼乳咖啡我没有喝过，是什么味道？ 特别甜，一开始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喝麦乳精。 啊，麦乳精， 整个越南的那个感受都很完美，很复古。然后来问了半天，他也说不清，他告诉我是 milk， 我说 milk 不这么甜呢。问了半天，最后我去他厨房了，我掏出来一看是炼乳，就知道了。 哦，对， 他们这个可以看后厨的，你看真是没有什么人， 真的是 会唠嗑就行。 对，英语，哎，当地 英语 不好。会英语还不如不会呢。 那怎么说呢？ 比划 就是靠人性之间的沟通吧，反正就是各种 眼神啊， 各种帮他们忙，因为他们英语不好，然后外地人就是中国人去，就恨不得每天都要把椅子就拿起来打一架，然后再走那种，就很多很多误会。 哇，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服务本身不好，然后他们总想多骗点中国人钱。 你看看 啊，中国人又很聪明，中国人就是你多收我一分钱，我都能给你找回来，然后就有一些小毛病，所以当地的服务也不是很好。 提醒大家，到了越南的时候，因为当地他就是那个生活的品质和这，他没有那个经商的头脑和意识，有。他是想多累点钱哈， 他没有就是正确的经商意识，他这纯属是懵。对， 在越南的消费跟泰国比的话，是不是比泰国还便宜？ 我觉得能低三分之一吧。 那还 就是坑完之后低三分之一是吗？ 还便宜三分？咖啡一杯咖啡在海边喝一喝。 我跟你说，我去一特好的那个美奈，环境特好的，合人民币五块钱。 我的天哪！哎，给我们形容一下子，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 就不到一美金， 装修啊什么的，这个在哪儿？ 就爱美系列吗？还是 有点那个？ 真的吗？ 开放式露台，然后啥都有，特好。 还有那个热带植物是吗？ 有， 各种小娃娃什么的。 有没有都不行，野草什么的。 啊，野草，除不尽。 超级高的芦苇。 然后萌宠系列狗啊什么的，该有 都有， 该拍照的东西都有。 五块一杯， 合人民币不到，我当时都傻了。我就想再做点什么，再交他们点钱，然后我就买了一法棍，法棍就是跟我们做法差不多，就跟肉夹馍似的，切开，放点那个生菜。 一家， 合人民币也是十块钱，差不多。 天哪， 越南很便宜啊，美奈也很便宜，不知道芽庄那边贵不贵？ 芽庄略贵， 贵贵一点。芽庄跟我们离得也不远吧？ 也不远，好像 四十来分钟坐飞机。 对，差不多吧。 好近的。 芽庄外国人特别多。 哦，就是可以。 芽庄 建议飞机前往是吗？ 芽庄有点像巴迪亚。 哦， 热闹 懂了，热闹。 你看外国人，你选这个地方。 哎呀，外国人他就喜欢热闹嘛，是不是？所以他们喜欢这个芭提雅、芽庄这种类型，各芽庄。 美奈住的是什么？是酒，是海边的酒店。 海边的那种 别墅。 villa 也是小 villa， 但是当地人经营的特便宜。 便宜到什么程度？ 一二百吧。 哎呀， 这管早餐不？ 晚啊。 哎呀， 而且泳池是独立的。 哎呀， 还有独立泳池，我的天哪！ 特别小，没什么人。然后 好便宜。 老板娘唠的也挺好的，天天我都不锁门。干嘛他都帮我弄，自行车也跟他租的，他自己买菜用的， 好棒好棒， 真好。哎，就是我那时候看也是这个一位朋友啊，他去越南，我忘记是美奈还是芽庄还是什么地方，反正是一个有海的地方，然后他就骑着自行车在海边，然后海边真的是没有人，空气特别好，还有一个粉色的小教堂立在海边。 是啊， 我不知道这是 美奈有吗？大乐有吗？ 大乐有一个特别著名的粉色教堂， 那就大乐， 那应该是大乐，不是没有海吗？ 有海吗？ 但是你想，他粉色教堂肯定是全国统一 style。 哦， 都有小的那种， 美奈有教堂吗？ 对， 有，他们是信那个天主教的。 啊，有教堂， 原来是这样， 但是小。但大乐那特著名。 哦， 这大乐那有名，剩下都是同款，那个是真的。 对， 对，美奈基本了解了，就是反正是消费又便宜，大家不要太过于那什么，希望当地的服务业呢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对吧？ 对对对，咱们可以正确的开发商业化，你把价提上来就行了。 你调整好了，去的人多了，自然收入就上来了。你别就挤这几个忽悠，对吧？那不行。 是你非可一只羊身上薅， 对，那不成薅成葛优了也不行，对不对？你葛优不出来了吗？现在，这是吧？ 不能把这些游客宰得太那什么 了。对，大乐，说说大乐呗。美奈就是海边的小镇嘛， 对。 大乐 是一个山城是吗？ 对，大乐是一个殖民地的城市，就有点像你看那个欧洲的那个书里边写的，然后以前旧时期的欧洲，然后房子特别漂亮，就你从山上看，就像看一幅油画。我觉得喜欢画画的人，我自己在那儿也画过一些，就你看那个色彩啊什么，就你刚才说那种旧旧的，那种 亮亮的、美美的， 真好，我喜欢这种，我特别喜欢这种复古的那种。 这两个是不同的感觉， 对， 节奏不一 样。 那个美奈没有文化，美奈是一个就是纯海边的， 是的，是的， 然后但是大乐是一个有文化的城市， 哎，有文化，文化来了。 有很多书店，那书店那个门脸啊，里边的样子跟我们就是80年代的新华书店是一模一样的， 太好了， 特别好， 我喜欢这种感觉，就是真的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我们就是也不是说上了年纪啊，就人越长大越想回到小时候那个特别难以得到的时光当中。你看现在很多朋友圈说过年了晒个饮食，大家没有关注。哎，有一天朋友发一张图，我特别怀念小时候过年的感觉，那个点赞，那就写那些文字， 真是 刷就回到小时候的那个时候。 就是小的时候那种感觉，我只有通过我小时候留存下来一本影集才能找到，真的， 对， 珍贵的， 对，那真的是珍贵的一些童年的记忆。 打开啊，哎呀，好看，真的是。 然后 相片生活， 脸上两个大高原红， 对 对对，哎呀，村儿的呀， 哦 啊，大棉袄，小辫儿扎都飞起来， 对对。 回到书店哈，80年代的书店人也是不多是吗？ 不多， 你看看 他们当地年轻人也不太爱读书，都喜欢骑摩托车。 怎么还这么不喜欢读书呢？ 追风少年。 对， 年轻的时候我们都叛逆，对不对？ 对， 谁的青春不叛逆呢？谁的青春不迷茫？是不是？ 可怕的是一直叛逆。 哎，你快歇歇吧啊！你一直叛逆也不行啊。 看看书，看看书。 对， 去走过几家大乐的书店 啊。那街头的小书店我都晚上都走过了，然后花店， 花店 到到时候 花店啊，我喜欢， 满街都是花店， 是吧？是真的是种的那种花，还是说鲜花 啊？就是鲜花，他们那就产鲜花，他们那个 隔离带都是鲜花，你忘了？ 他们那个大乐的鲜花往四处去卖， 哦，那他卖的是不是贼便宜？ 便宜。就是 5块钱一把， 越南那个钱我到现在我都不会算， 越南盾 就好几十万，然后买一桶花那种感觉，但其实合人民币又特便宜，我到最后我都没算明白，反正要多少我就给多少了，然后拿回来一大堆放在那个酒店，我住那个酒店， 哎呦真好啊！ 走的时候我就好 像飞方。 走的时候就给那个我们酒店前台了，然后跟他聊聊天。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哈，你看现在有一些花店，也叫大部分吧。你比如说你订一个月，每周给我换一次新鲜的花卉，然后新不新鲜这个咱先不说。哇，那一个月下来真的是不少钱呢，14周嘛，是不是？然后时令的一些花卉， 是是是， 对。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 还有很多国进口的花。 你要是在越南啊，那随便，对，多好啊！ 你说那个我也订了，就那一点儿。 是，然后有的时候。蔫了， 对， 很快 搭的，不是特别完美啊。 对，我觉得搭的不是特别好，还不如自己搭呢。 我就有个问题，越南什么都便宜，就没有贵的消费吗？有贵的东西吗？ 机票贵， 哦， 对当地老百姓来说，因为飞机对他们说是奢侈品， 哦， 他们工业不是很发达。 那么机场是不是也那什么呀？ 机场还收税呢。 哦， 嗯，就是每一个外国人好像坐飞机还得交机场税、建设费，还挺多钱。 那如果要是从咱们北京直接飞过去的话，这个往返要多少钱啊？ 这个往返我当时的机票不贵，我当时机票才2000多少，很便宜的价格、我从北京过去的。他们当地的话就按从他们那儿走，或者是越南航空走，就收他们那个钱就贵了。 哦，就是说他们要走的话、就越南人要往外走， 他们就是国内航空还贵，就是 哦， 反正就飞机贵呗， 经济垄断嘛。 嗯， 我懂了。那如果要是比如说我们去那个走它的内陆航空的话，它、这个你坐过吗？大概多少？ 我没坐过， 没坐过。 就大乐和美奈都是大巴。 哎，那大巴其实我觉得大巴是一种非常好的体 验。虽然有5个小时，什么感觉呢？ 那你沿途可以看风景啊。 大巴我特因为我喜欢坐大巴，就有人有这癖好。它那个大巴是双层的，然后你就在里边躺着，它不是我们那种把脚架起来。 了解了解， 真的是一个躺着 卧铺大巴。 差不多吧，然后特别舒服。 有 WiFi 吗？ 有， 你看，还有 WiFi 呢。 哎呀妈，这么棒！ 然后他在山城上来回转，就看着那个有点拍电影的感觉。可以想一些事情。 这不就80年代那个电影吗？坐个那个大巴，然后都可破了，上面还捆着行李。 对，一开车门，俺就想要个说法。来， 你给我塞回去吧，你别下车了。 反正一切都。我就回到那个，十多年之前的， 真的是 二十年之前的感觉。 是，然后物价也是一夜回到那个时候， 解放前。 哎呦，太棒了，简直是！ 是白天坐那个大巴，还是午后，还是晚上？ 它有很多 不同的车次， 很多班次， 建议白天坐， 随到随走。对， 对我觉得还是白天坐。 我一般都是早晨起来特别早，5-6点钟 就走了， 然后我就买一大巴票，然后正好中午到我想去的目的地。 嗯， 然后那一上午都在车上看看书、写作， 挺好，挺好， 自拍什么的， 人多。那车上的也不多， 空座能有一半吧。 这么好，那个车上的设施应该还可以吧？ 挺好的，因为当地人他不坐那个大巴，他坐更便宜的，都是外国游客坐。 那个大巴是有区分吗？它是什么名字？ 它有几个牌子，好像有几条线路。 哦， 我给大家去查一查，也不大啊。 它有那个类似于大巴站那地儿，它有不同的票价的档位，你当场就可以买。 对， 这样都不好哈。 大乐美奈，哎，双箭头， 对 对对，就那样，就完全靠比划。 嗯， 哎呀，那个我今天听到我们的那个美女辣妈呀，那个梁雅说这个年代还有我小时候的感觉，你看哈， 你小时候的感觉也是啊。 哎，就说你小时候又40多年，然后你不用说年代啊，我就是说那个感觉。问一下，那边有绿皮火车吗？ 有， 有，好有这个呢， 退役的。 退役的啊，就是没有在运行的了，是吧？ 他们的大乐火车站是著名的网红点。 哎呀， 哦，大乐火车站， 对， 我的天哪，这还是个网红打卡，你看把他给忘了。 他是运行的还是摆在那儿的？ 他运行的也有，但是那个运行是旅行号。 1043， 对，给他写上。 哎， 就是人间有真情的地方，我们就那个单程也去一个景点，就是从等于从景点 A 到景点 B 啊，绿皮儿的，特别好玩，而且它是那种就有点东方快车谋杀案的那种。 哎呀妈呀，这个 每个人都有嫌疑。 是， 你说你投没投票？ 你投没？没投票，可是我找不着了呀。你等会儿，我找找啊。 这个音乐还比较适合东方快车的感觉，每个人都有狐疑的感觉，疑狐的感觉。 对对对，然后就是哎，我瞅你不太对劲儿， 你看像不像？ 也不太对劲儿，对。 然后那车特好，上车之后就发东西，发吃的 啊， 法棍，然后刚才说滴露咖啡，然后各种各滴露咖啡 标配，他们那边 一人一个百香果啊。 百香果这梗从哪儿来？那梗 不知道，我就想起这百香果， 百香果了 啊。 炸果汁什么的， 泡水的那个佳品啊。 去趟越南一个人呢，你愿意是一个人，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家人，有没有带点东西反馈给他们啊？买点礼物什么的，有适合买的吗？ 我拍了好多自拍的照片啊。 这照片可以给。 对，就是情谊。 没买东西 啊？ 没。 我出门从来都不买东西，因为我的时间很有限。我本来排的顺序是，旅行、写作、自拍，然后自拍提到前头之后，连写作都排好了。 啊， 自拍， 对，自拍， 就回来了。 你看啊，我觉得这个。就言谈当中呢，现在 Rock 一直在笑。你这一个人旅行还是非常惬意的，难得的独享的时光，真的是难得。对于妈妈来说， 对啊，没有孩子的困扰， 没有老公的羁绊， 对，放飞吧， 是不是？ 都很佛系了。 最近几年，你觉得你有机会再自己出去玩吗？ 有啊。 我想走，我 的，你看，你看他也傲娇的神情， 想走就走，对孩子再发闪送。 然后那个快递员说，俺不干了，俺闪送不了了，说你那个太沉了。 今天是梦还能正常运行， 今天是我们2018年最后一期直播、过年之前的哈，腊月29了，好些朋友都已经回家团聚了， 对， 赖在父母的身边撒撒娇也好， 是呀、听听我们的节目， 哎呦， 哎，是不是年后呢也可以带着家人、或者说真的是自己 耍耍 或者带着爱人出去耍一耍啊，去趟越南， 对，感受感受。你看我们现在我俩有一个、就是因为老在直播间带着大家出去玩啊、只要嘉宾分享的好，我们就想去这个地方。那 我真的很想去。 宁曼现在又 对，今天是 大美奈、 大乐和美奈，我这真的很想去， 是吧？作为旅行节目的主持人，真的是非常煎熬的一点。 是因为你去不了，你 没 时 间， 没 时 间。 嗯，主要是没钱。然后呢，有没有？哎，谁说话的？刚才 不，周妥，你别说，说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奖金不是给你发了吗？ 啊，这一程你花费多少钱？算过 贵吗？ 我没算过，但是很便宜，应该很便宜，因为没有花钱的地方。 你想想，一杯咖啡5块， 对啊，我而且都在自拍， 连住带机票带吃，可能不到1万块钱， 应该肯定不到， 肯定不到， 肯定不到， 也就是5、6千、6、7千这样， 差不多，我觉得5000到头了吧， 5000到头， 差不多， 几天啊，几天这样， 10天， 5天500块。 都一天用不了，你没地儿花， 对，没地儿花，没地儿花， 骑个掉链子自行车就 掉链子 就很开心， 去都没得。服务员，一升咖啡， 一升， 15啊， 一升不行，你不能喝，你睡 不 着觉，哎呀， 那个那越南服务员在算一升多少钱，25先生。谢谢 Rock， 对，谢谢。 快过年了，很忙啊，来到我们节目，也希望大家在2018年多去美丽的地方看看哈， 对， 心情要快乐哈， 美丽起来。 其他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不知道他们来没来啊哈，也希望大家再提前给大家拜个 拜年啦，对，新年好，春节快乐，狗年行大运。 是的，谢谢梁岩， 谢谢 Rock， 主要是没时间哈， 对，不是没钱哈， 没有。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辛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所以索赔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4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107.3 AM 1026， 我创业，我是为了想实现自我，我是希望自己对自己满意，我对自己满意了，就会对所有的问题都。 当有人对未来抱怨的时候，他们总能找到机会。 当你需要跟那些曾经跟你一起亲密战斗过的人，你要把他请走。我自己的痛苦也许不亚于被我请走的那个兄弟的痛苦，我自己会充满。 当一些人还在踌躇不决的时候，他们有担当的勇气，敢于行动。 你知道你在创业的路上非常艰难的，朋友是告诉你说，可以，这想法很好，可是谁去走这个路是需要我去走。如果说这件事情我能做到80岁的话，我会特别的幸福。